你们不在书房好好的读书，到此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 爹呀，我姐妹常年在这绣楼之上，真是憋死了，闷死了，哎呀，烦死了！ 放肆！我请来张秋仁先生书馆教书，你们不该心猿意马，到此逛什么会，看什么景？我不快快与我回去。 妹妹，不可与爹爹顶撞，要听从爹爹的教诲。爹， 淘气的东西。夸奖夸奖、 啊、儿女满堂，这公子刘儿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、两个千金的刘月刘花，那是貌似天仙，如花似玉，那真真是有福气呀、 哎呀，刘先生家用灯与一十九，香最重要，观望一半仙，掐指定春秋，定春秋。 啊，有了，一定是书馆的先生张秋仁。 哎，张先生落魄家门难成偶，请他来教徒儿女别无所求，选中的门婿名叫薛春林，他家业好不吃穿讲究。 原来是薛家公子啊，好官宦人家，好门第，不知薛家公子贵庚几何呀？ 公子二十五，小女一十九。 哦，大六岁，六冲 啊！ 哎啊！不，是六六通顺，六六通顺啊！不知这个啊，有道是男大六，福满楼。啊，他的这个啊， 请先生看我更替。 哎哎，我看看啊。妙哉呀，妙哉！紫草云卯算仔细，薛公子官宦人家好门第。 对。他父在京做大官， 这次我会算仔细， 掐得对来算得准，不愧你刘半仙，有名气有名气。 夸奖了。掐指算，女属兔来男属鸡，金童玉女配夫妻，男为龙德星，女为月德星，到头来夫妻和美算鸳鸯，儿女满堂美如意，美如意。 托先生的吉言，先赏银十两，日后啊再请先生喝喜酒。 哎呦，多谢张老先生。 老爷，老爷，那薛家公子定亲来了。 来得好快、 满船的彩礼已然是吹吹打打进城来了。 快快迎接 福星，福星、 快快迎接福星。不，迎接薛春林。 是， 大老爷。 片痴情梦，千辛骄傲不自觉心欢。 小姐就是喜爱玩耍，虽系风来千树动，杏花着意飞满头。嗯，不错，意境甚好。不过二小姐正值青春年华，岁月易逝，不可一味贪玩。 妹妹，先生言之有理哟。你们俩人总是一唱一和的啊， 妹妹。 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还是先看姐姐的大作吧。张先生一定十分中意。 妹妹不可无礼。张先生，此乃学生月夜偶所得知，还请先生指教。 待我看了，待我看了。小院低柏树细压，露冷风寒展窗花。遥叩长弓问渔归，尽晓明月照水家。哎呀妙啊， 哎呀妙啊，哼，姐姐的诗自然是好啊，妙啊。那我 大小姐的诗含而不露，比喻恰当，一元情长堪称佳品。 先生过奖啦。 以我看来呀，姐姐的诗还不够好，只要稍稍改动一字，那才是堪称佳品呢。 不知要改哪一字啊？ 妹妹快快讲来，你们听。 小姐，这可值不得，这是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。 张先生不必介意，小妹她不过是说说而已，她是不会的。 不会的， 不会的， 不会的，不会的。 张先生，学生还写了一副上联，请先生指教。 待我看来，待我看来。三分月色描来，一时倒有一副下联。 一段秋思画出难， 月色 秋思。 城隍庙算命，将大结局许配那薛公子薛春林了。 啊！ 此话当真？ 没错，是我亲耳听见的。大姐要出嫁了。 小弟不许胡说，姐姐喜欢的是张先生。 张先生， 张先生， 张先生， 姐姐， 张先生，张先生， 张先生， 张先生，我要你当我姐夫，我跟我爹说去。 哎呀，使不得。 怎么使不得？爹爹不能不讲道理，你们也不能毫无主见呢。那薛公子来官宦子弟，八成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哎呀，姐姐，事到如今哭又有什么用啊？走，我陪你去见爹爹，将薛家婚事退掉，不就结了吗？哎呀，走吧。 张先生， 爹爹， 儿啊，你的喜期到了，为父与你做主，定下终身大事。已然算过八字，女为月德星，男为龙德星。 什么是龙德星？ 恐怕呀是扫帚星。 放肆！ 爹呀，我姐姐与那薛家公子素不相识，怎好订婚呀？爹，快将薛家婚事退掉才是啊！ 你住口！小女说话太狂妄，她不为官在京邦，八字算得准，门户两相当。明日里为父静静把亲王访，待公子求为德中拜花堂。 张先生，张先生， 张先生， 哦，晚生略有不适啊。 同喜同喜！ 哎呀！ 啊，夫人， 老爷， 明日老夫要进京访亲，家中之事交付于你，两个女儿要好生的管教，若有差池唯你试问。 老爷只管放心，家中之事不必挂念。 好。 老爷夫人， 那薛家公子来了啊！快快，客厅相迎，客厅相迎！ 是，让我姐姐见见如何呀？ 放肆！ 母亲， 儿啊，常言道，儿女婚事，父母做主啊。 母亲，好好劝劝你姐姐才是啊。 荷花塘，爬在树上看端详。薛公子脸如霜，好像得病刚起床，走起路来直打晃。两条细腿还不一般长，姐姐呀，快把主意想，千万不可与他配成双，千万不可。有一个好主意， 妹妹快快讲来。 说什么呢？ 羞羞答答，当不知。 我要讲了看场。 是，我们公子只要一生气就以酒代茶。哎，公子请坐。公子请喝茶。 啊啊，好茶呀，好茶呀。 公子 长弓闻一归，今宵明月照谁家？哎呀，小姐呀，自古好诗名如画，何必要月藏云堆雾里霜？小生替你改一字。窗外何人？ 窗外没人。 这 好，公子，窗外只有一轮明月。 今晚明月某自然是赵薛家的了，我就将这诗句改上一改。 哎，别改，不能改。别改，哎，别！公子，你还愣什么神啊？这是柳月小姐来看你来了。 原来是柳月小姐，小生失敬了。 我 正在欣赏小姐的大作，真是文如其人，果然是清新高雅呀。 这诗不是我写的。 哎，小姐芳名在上，何必太谦？小姐请坐，言儿 有 看茶。 是，这 请。 小姐请喝茶。小姐您喝呀。生气就以酒代茶。 哎呀，燕儿，快去香茶来。 啊，是。 小姐，请坐。小姐。 神贵，何时东方解人意，对月凄凉太可悲。夜晚小姐下楼，小生不爱眼下雪，偏爱红袍破云飞。相姐啊，三生难得逢知己，管他家贵不家贵。哎哎哎哎，苦端，明日一早便要启程进京啊！ 公子为何这样匆忙啊？ 令尊大人言道，叫我进京赶考。他说，只有头戴乌纱，方可拜堂成亲呐、啊。 哼，真乃多此一举，只要情投意合，便可结为连理，嫁的是意中人。又不是跟乌纱帽成亲。 哎呀，小姐，小姐说的有理，我也敬小姐一杯。我只盼无官无禄一身轻，肩膀天涯万里行。 我只盼无亲无色自相忘。 小姐，请。 面。哎，二小姐，你快看，那个就是病体脸。 病体脸， 那是夏季最好看的花了。夏季已到，秋天不远了。哎，夏季荷花刚刚盛开，怎么就想到秋天了呢？ 我喜欢秋天， 我也喜欢秋天。 秋天， 大雁南归，秋天莲花结子， 结子。 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 春燕，老夫人去天宁寺将香未归，你去侍奉刘儿读书去吧。 那您 去吧。 是。 小弟，小弟， 二姐，怎么了？二姐， 稍有不适。小弟，千万不可乱讲，惊动了旁人，姐姐可要生气的。 我不对外人讲。 小弟真好。 好什么？这些天你跟大姐都心事重重的，谁都不跟我玩。 小弟， 二姐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评剧《红丝错》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新凤霞和她学生演唱的评剧。新凤霞是5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评剧演员，她以明快清新的唱腔和表演歌颂解放后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，在评剧界开创了一个时代，被观众誉为新派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几段新派唱腔，先请听新凤霞弟子古文乐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。 方丈连名铁面无私，上司那高峰三口扎，民女说的是实话，望求我的天长 刚才是古文乐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，再请听她演唱的《花为媒》。 好一个俊俏的女子啊！ 听众朋友，前面我们一起欣赏了新凤霞弟子古文乐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和《花为媒》，接下来请欣赏新凤霞本人的演唱。先请听新凤霞和张德福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。 公墙高耸。 枪远怒喷如火，烧穿那公园宫墙与交房，火呀火火，你要凶凶烈烈，凶凶烈烈烧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，喊破咽喉也传不到你的耳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